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通常每年十一假期这几天，我都会在北五环边上的国家网球中心度过，因为这里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但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中网已经是有两年没有在十一假期如约而至了。不过如果您已经熟悉在每年的十一假期当中到国家网球中心来享受网球嘉年华的话，今年仍然可以到那边去转一转。因为在十月一号，网球中的红色记忆文化展系列活动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中心球场钻石球场正式启动。这次活动是由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还有北京云汇网球木拍博物馆主办的。在启动仪式上，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黄伟、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蒋孝瑜、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会长朱建民作为致辞嘉宾，肯定了网球中的红色记忆的深远意义，希望通过活动能够讲好红色体育故事，弘扬红色体育精神。网球中的红色记忆文化展是从10月1号至10月7号在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持续展出，并且实行邀请制开放观展。文化展涵盖红军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四个部分，系统回顾和展示了近百年来各个时期当中网球发展历程里的红色记忆。通过大量的文字、图片、实物、视频资料等，向大家展示网球在中国近百年的独特发展历程。同样是在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不久之后，这里还将会举行第一届钻石杯网球挑战赛的决赛。在今年十一黄金周假期之前启动的这项赛事，也是中国网球公开赛未来打造的一项重要的青少年网球挑战赛。对于这项赛事，中网公司执行总裁、赛事总监张军慧也是充满了期待。 其实这两年呢，由于疫情的原因，国内的职业网球赛事都停摆了。但是呢，我们依然认为这个网球运动始终没有停步。我们从今年年初呢，中网公司就开始全面接管了国家网球中心的全年的运营。在运营过程中，这一段时间我们感受到，其实参与网球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青少年。那么每年十一期间，中网是非常热闹的。所以作为网球的推广人、网球的推广团队，我们也不仅仅是只做职业赛事，那我们要让这个园区在九月份、在十月份依然让这个园区热起来，依然保持我们的往年中网期间的热度。那么作为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钻石杯呢，也是我们跟中国网球协会这个青少部和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共同联手打造的针对青少年的一个比赛。这首届呢，第一站我们是开了 U12 和 U10 的比赛，那未来我们还会增加U8 甚至于我们更高年龄段的比赛。我们是希望将这个赛事能够做得更加的完备，让更多的青少年走入赛场，而且呢，让青少年更早期的就能够感受到规范的、高标准的、国际化的赛事的氛围同时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赛事将更时尚的这个运动方式、生活理念传达给青少年。所以今年跟 Filler Case 的合作也是我们在尝试用时尚的语言、用运动的方式让青少年走上球场。 中网呢已经举办了，在北京成功举办了16届。那么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青少年的在国内的最高级别的比赛，所以中网呢除了 ATP WTA 两个比赛之外，还有一个 ITF 的国际级的二级赛事啊，这在国内呢也是顶级的比赛了。那么未来我们是希望基于中网的这个青少年的高级别比赛和中网的全国的运动员的选拔赛和我们的基础人群的青少年的参与的这些比赛，将中国的网球的青少年体系呢给它串联起来啊，能够也支持到我们中国网球这个网球协会的青少年的发展。这些年呢增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近2-3年，首先从中网赛期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观众的参与，观众的踊跃啊，包括对网球的了解。那么我们现在运营了球场呢，我们感触就更深刻了。我们的球场可以说是一场难求啊，每天不管是室内是室外啊，我们都是爆满的。北京的整个的网球这个市场也是这样。在全国的一二线城市，我了解到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态势，而且每年的网球的人口的增速呢，应该都是在2位数的比例在增长。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能感觉到除在量变的基础之上，确实有很多质的改变。比如国际的大牌的教练开始关注，越来越关注中国的青少年网球培训市场。那么我们的业余比赛的水平也是水平越来越高啊，这也是对我们作为职业网球赛事的运行者也是一个鼓励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将更好的办赛的国际理念、国际标准引入到我们的青少年的比赛里边。钻石杯的初衷呢，首先是打造我们国内的青少年的竞赛体系。现在国内的青少年的比赛很多啊，但是还缺乏一个能够覆盖所有年龄群的而且一以贯之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么网协呢也囊括了国内的所有的这些青少年比赛，但是缺乏有一个完整的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而且走到专业的这个体系啊。这个比赛呢我们是希望从 U8 开始一直逐渐走到 U14 到 U16，包括我们手里头还有一个职业的 ITF 的专业的 ITF 的比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的青少年的体系完全建立起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叫钻石杯也是让孩子从小就能够对我们的钻石球场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因为未来的中网的钻石球场一定是承载中国乃至全球的网球大事件的承载地。所以我们的口号叫以钻石之名为成长加冕。从中网的角度呢，我们以前一直专注于做职业赛事，但是职业赛事的基础之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大众的推广，但是以前更多的是基于中网的职业赛事的推广做了一些业余活动。那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打造我们的系列的业余比赛。我们去年做了我们全国覆盖全国的中网的精英赛啊，我们还做了中网的这个业余级别联赛啊。那么今年呢，我们又推出了我们的第一个中网的青少年的子品牌，我们的钻石杯。中网作为一个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啊国家品牌的一个国际网球赛事，我们也希望用职业赛事的引领性呢，能打造更多的我们的系列活动。在青少年，在我们的业余人群，成年的业余人群，在精英商务人士，包括未来我们针对女性还会设计一系列的网球的交流活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将在网球文化方面有所规划啊。今年我们在11期间将举办一个网球中的红色记忆的结合今年建党100周年的网球文化展。基于此，我们未来还希望打造我们自己的网球的文化园地啊。当然我们有更长远的愿望，我们希望能够建立网球博物馆啊，这都是我们中网未来要走的路。 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没能在十一黄金周和大家如约相见，但是对于明年重新恢复的比赛，张军慧还是充满了期望。仍然是在金秋时节来到国家网球中心，我也和张军慧总监聊起了中网的未来。中网在这2年当中开始做的这些活动啊、赛事啊，说起，然后 接下来准备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这种业余的精英赛，还是我们这次的这个青少年的钻石杯的挑战赛，我们未来会把它作为一个在赛事之外长期经营下去发展下去这么一个工作内容吗？ 嗯，中网的未来的发展呢，其实这是我们这个中网的这个领导班子啊，也是在我们的工作结构进行改变之后啊，大家集思广益在共同讨论的。中网呢以前是一个就是赛事形态比较强的一个公司，专注于做中国网球公开赛及中国网球公开赛相关的这个赛事赛事推广啊，包括也以前也做一些国际网球赛事进入中国的一些输出的一些服务，一些协同服务。那么今年年初呢，我们就在这个北京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大力倡导下啊，在我们的集团的这个支持下啊，也在这个场馆的业主啊这场馆呢是朝阳区的 啊， 这个业主呢是这个叫朝阳区国资委下面一个世奥公司啊，在世奥公司的这鼎力支持下呢，就把这个场馆的运营和我们的赛事到期合一啊，未来呢我们在这园区里头啊有20年的运营权。那这20年运营和我们的赛事的运行跟场馆的常态运行，其实我们更核心的是跟网球人群的为网球人群的服务形成了深度的结合啊。那有了场馆呢，我们计划就是在中网的形态下，我们要在这个区域里边打造更多的网球的标志性的服务形态啊交流活动啊包括我们的培训赛事的陪赛体系啊，这是我们未来是想深耕细作的。其实说起来呢一个中网它是一个凝汇了整个网球这个行业形态的种种啊，比如说我们有比赛啊，中网的比赛就是有国际的顶级赛事国际球员啊，但是我们中网期间有很多业余比赛在这儿来举办啊，比如说全国的我们的CRT 的比赛，当年啊总决赛在中网是吧， 嗯 啊，我们中网期间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这儿搞的家庭杯的比赛啊，那么我们中网搞的这个青少年的这种比赛，我们原来有一个中网青少年巡回赛总决赛啊，包括我们在中网期间我们的跟赞助商联手的这些网球文化的这种展示，当年我们跟中信银行就做过网球文化展啊。其实所有这些包括我们赛期的这些基于比赛的这种保障，比如说我们的美食啊我们的运动消费啊我们的这个康复啊当然运动康复啊在这个赛期里头其实都有所呈现，但是那只是一个点式的。那这个园区的落地跟我们的赛事的结合，未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我们既有的形态给它这个流程化，给它这个全年化啊，甚至于我们说可以给它商业形态化和产业化。那么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赛事，我们这园区未来我们的这个赛训一体啊，这肯定是要做的。针对青少年的活动啊，这是我们要长期跟深植的。那么我们现在推出了钻石杯啊，钻石杯以后以钻石为品牌的这些主要是针对青少年的啊，是推动青少年的网球的参与啊。那这里边我们现在都是这些业余选手，但是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些希望走向专业走向职业的孩子啊，那我们在这基础之上还会再向上去成长啊，那跟我们中网既有的青少年的比赛能够形成连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未来中网自己的体系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自有的青少年的成长体系啊，所以我们那口号我觉得特别好啊，叫以钻石为名啊，为成长加冕，重要的是关注孩子的成长啊，而且我认为 没有一个孩子他不是自己的冠军，只要打了网球，他的成长路上就是自己在提升自己啊，在这个扩展自己啊，不在于比赛过程中谁拿了冠军，而在于自己的成长啊。 对， 所以这个口号我觉得特别好。 对，其实这个钻石杯，这个钻石就是非常有中网的特色。说到钻石球场，大家就会想到中网。以前我们说中网这个品牌去推广，可能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赛事，但是现在大家就会在您的介绍之下，它这个整个的内涵变得丰富了很多。它是一个品牌，但它这个品牌下面不仅仅是在赛事，是有很多和网球有关的一系列的活动，就是我们要把它这样的一个概念更多的就像四大满贯一样的去推广给更多的人。 是的，是的。所以呢，中网呢未来是一个引领性的一个大品牌，在这之下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紧密连接的子品牌。其实所有的中国的乃至于全球的网球迷了解中网的啊，说到中网，说到钻石，紧密相连的啊，包括我们的莲花啊，这都是紧密相连的。 对，是奥运会的产地呢 啊。是是，所以未来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子品牌的推出，不同的品牌会专注不同的人群啊。钻石呢，我们就会专注青少年这个子品牌啊。那未来莲花可能我们会啊专注比如说家庭啊，比如说女性啊，啊，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中网的场地啊，就变成了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固体建筑啊，而是一个能走到你身边的，与你生活能够紧密相融的啊一个品牌连接或者一个啊行动连接啊，这是我们未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品牌打造跟活动的设计去实现的。那除此之外呢？中网园区内呢，还会有这个，我们会融入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这种与健康相关的这种啊商务保障啊商业保障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园区未来的一年多呢，会建成一个15000平米的综合楼啊。这个综合楼里边，综合楼在赛期就会对我们的观赛人员构成保障。啊，会提升球员、观众、赞助商的场内这种服务品质。啊，那非赛期呢，我们也要把这个综合楼充分利用起来，啊，服务于北京乃至于全国的啊到中网来的这种网球迷，这些网球迷啊，不管是用餐啊，是社交啊，啊，是体验更多的我们的健康运动啊，啊这种形态啊，包括我们的运动科技的引入，未来在综合楼跟我们的园区内。会有更多的这个落地啊，也让我们的中网呢，以前我们叫假日综合商业消费业态，啊，我们这个方式做了4年，从2016年做到了2019年，这在赛期的时候，其实这种综合商业业态，啊，我们就不叫假日了，啊，园区跟中网到期一体之后，我们的这种综合商业业态要全年性的运转啊，也就让这个园区。不仅仅成为一个顶级赛事的承载地，也成为一个网球人群的日常的休闲的目的地。 嗯， 啊， 从赛时变成了全年这样的一个网球目的地。 对对， 嗯， 那除这就说到赛啊，说到保障，还有呢，中网不能缺少文化啊。我们中网已经走了16届，啊，要算年头，今年已经开启了第18个年头。 嗯， 啊，那。这个赛事有了这些积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啊，已经有了一些啊自己的影响力，也积累了自己的一些啊我们自有的啊我们的经历啊啊我们的一些可以算是一些小成果吧啊，包括我们也逐渐在形成我们自己的中网文化啊，但是我认为中网要融入到更广阔的中国网球运动发展的文化中。乃至于全世界的全球的网球运动文化发展当中，所以今年呢，我们也在尝试着在做我们自己的主推的网球文化展。那今年呢，我们想借建党百年，我们做了一个网球中的红色记忆啊，就是网球运动进入中国啊，特别是跟我们的建党、建军、建国，其实历史上是有一些交叉的啊。我党呢是一个先进的党啊。我党在整个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看到 就在我们前一段收集这个文化展的素材积累过程中可以看到，我党的开放性，我党的国际视野，在一个小小的运动里头可以展示出来，包括我们在建国之初啊，在这个1933年在瑞金，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啊，这个初始建立的时候啊，我党做的这个运动会里头就有网球比赛，而且我们在瑞金呢还找到了一个当年遗留下的木质网球拍，啊，这当年红军留下的，但是没查证到是谁用的，这已经收藏在瑞金的这个革命博物馆里边了，啊，在延安啊，这个我们很多领导，包括这个官兵一起，也各种运动，有打篮球，有踢足球，是吧？乒乓球，是吧？啊，这个也有打网球， 也有打网球 啊。而且这打网球有清晰的记载，就是在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里边，拍了一张我们这个我军的领导打网球的合影，啊，而且这张照片还刊在了当年的是哪年的美国的《Life》杂志上，非常轰动啊，因为在国际上呢，当时的声音说这个八路啊共产党八路啊那都是土包子。是山沟子里头出来的啊！ 没想到红色根据地里也有打网球。 没想到红色根据地打网球，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都是留学归国的啊，他们有很先进的思想啊，他们的运动跟国际都是接轨的啊，这也是我党我军的先进性也能体现出来。哎，你看这些小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在我们建国初期啊。建国初期在国际上有很多这个国家当时不接受中国啊，那网球这个我们的网球我们知道乒乓外交，其实网球也在我们的外交工作里头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啊，最早能追溯到万隆会议的时候，就是陈毅作为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长参加万隆会议， 就是建国初期 啊，与国际做交流，网球发挥了作用，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啊，我们中美的关系啊，这万里委员长啊和当时的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老布什啊就在北京用网球进行过交流啊，所以这都是我们网球在我们建党建军建国历程中它是发挥过作用的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在这基础之上啊，包括我们之后的这个李婷孙甜甜的奥运夺冠啊也是激发了我们的国人的对这个民族情怀和对网球对运动的热情啊，包括李婷孙甜甜，包括郑洁燕子两次大满贯，包括现在的李娜法网澳网的夺冠啊，其实我们说包括张帅是吧啊，张帅这是第三个大满贯的双打奖杯了，所以这些呢我们只看到的刚才我们说啊冠军很重要，但是对这项运动的推动，对国人的这个民族情怀的激发，我觉得体育的作用就更重要，运动的作用就更重要啊，所以在整个的我们在梳理这过程中，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啊。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又找到了啊，这个当期的中国的网球的发展的历史的很多的这个文献啊器物啊能够追寻到中国网球发展历史的足迹啊，包括这个清朝末期，网球就已经进入中国了。 还是找到文物了， 啊、 是吗？ 对对，这文献啊， 文献 啊，据说当年故宫里头就有一片网球场， 对对对， 啊，那这些我们都在深挖啊，所以中国的网球积淀还是很深厚的啊，我们也希望啊借百年讲一讲网球在中国这个建党建军建国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它不叫作用吧啊，简单说咱们叫记忆啊。找到其中的记忆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找到更多的网球在中国啊落地生根发展

对于很多在平时参与网球运动的青少年来说，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也可以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举办地国家网球中心来进行网球中的红色记忆文化展系列活动的参与。而在下个月进行的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的决赛，也将会是在中网的中心球场钻石球场举行。可以说国家网球中心未来会承载更多属于中国网球的记忆 啊，而且我觉得中网呢作为国字头的国内的顶级赛事啊，中网公司呢是有这份责任啊，不仅仅是把产业做好啊，把人群发动好，更多的是要把中国的网球发展的这个历史这种沉积这种文化我们要给它挖掘好。 嗯，您之前提到了这个网球博物馆，如果要在我们这儿建一个网球博物馆，应该说中网的这个园区当中是个最合适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的期望，我们不仅仅是期望，我们也为此在默默的努力着。当然跟你说就不算默默了我们确实在这方面我们在做着事儿。这个建博物馆是一个夙愿，希望能实现。坦诚讲，我们不敢轻易说敢说自己能建博物馆，但是我们真想为中国留下一个网球的一个记忆的园地。 确实您这么一说，我们在这个园区转了之后也发现，我们在有更多的这种固定的建筑之后，包括这个景观，正好我们新的这个综合楼的位置又在钻石和我们的冬奥会的国家速滑馆之间，整个是把冬夏的这两个项目给串联起来，就是越来越固定成一个全年的一个关注网球这项运动的落脚点。那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中网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您有没有这边统计过，大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覆盖大概我们国内现在网球的人口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我们的目标是要覆盖到什么样的网球人群？ 这个数字呢现在是比较这个没有特别官方的统计啊，我认为现在最官方的应该是 ITF 的ITF 的统计呢说中国有2000万人口在打网球，跟中国的人口基数来讲呢比例不算高啊，但是在全球那都是非常高的啊。这个英国是一个老牌的网球帝国啊，它的网球人口400多万那与此相比，那这因为我们的基数大嘛因为英国是6600万人口，这400多万网球人那如果按照比例算的话，那其实中国的网球人口的增长空间还是巨大的啊，但是现在难是难在我们的场地是一个瓶颈啊，但是现在国家也在大力的推动着体育设施的这个社会化啊，进入社区进入公园更好的服务于这个百姓就是我们的国民那在这个推动下，我觉得网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育项目，是应该国家大力倡导的那么建更多的场地能解决的更多人从事这项运动，现在场地实际上是一个小瓶颈那么从人口的增速，只要硬件条件够，我相信增速一定是快的。咱们算吧要按英国400多万，大概我算过7%的这个比例，那中国得多少人打网球就是未来可期是吧因为我们的人口的这个，而且特别是年轻人投身到网球运动的越来越多而且尤为代表的是像这个北上广深包括我们的这个我非常明显的看到北京的几个大的中国的几个大的经济区网球运动发展速度都是引领性的，在大区域里头都是引领性的比如说我们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包括川渝，这个网球人口增速都是非常快的由此能看来，未来的这个中国的网球的参与人群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8年里边，我认为再增长个30%到50%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何提高整个网球的这个参与的，就是服务的水平啊，和大家从事网球运动的这种对网球的更深入的理解和参与度啊，或者更精准的找到网球对他生活的影响啊的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嗯，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的网球服务人是有太多的事儿要做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标准的更多的这个细化啊，和更多的告知啊，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网球对他带来什么啊。因为欧洲呢有这个医疗机构做过这个跟踪的测试，这网上能查得到的。 嗯， 网球运动是所有运动里头最有助于延年益寿的，好像说平均能延长，它很精准说能延长掉说7点几岁啊，我看这网上现在能查得到，而且是这个官方发布的信息啊， 嗯， 啊，但是至少这个数字是否能够那么科学准确，但是至少说明网球运动在所有的运动里头啊，它的这个对人的身心的愉悦啊，对运动随着你的人体的这个成熟老化，它的益处可能是最大的啊，因为它这里边的网球呢，它一个是这个练身体、练脑力， 嗯， 强社交啊， 嗯， 这些都是有助于人体的这个减缓老化的这个方式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不管是青少年啊，成长中啊，锻炼身体、锻炼心智啊，成年人啊，为了自己延年益寿，都应该多打网球。 嗯，好多高龄的网球选手现在经常能见到。 现在越来越多了。 嗯 啊，我听说这个我还没查到啊，我听说提报的，啊，现在最高龄的打网球的这个吉尼斯的这个提报的年龄已经走到了97岁。 哦。 前一段有一个四川的一个这个老先生，啊，好像他是94岁吧。啊，那视频打网球要提高，吉尼斯，但是没多久有一俄罗斯的一位啊，这个网球爱好者97岁， 嗯， 说也向吉尼斯提报了。 前两年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奶奶的来中网看球， 嗯， 说她就是89岁，不是90岁， 嗯， 说每天坚持打1到2个小时网球， 而且她就是快乐网球， 嗯， 啊。就是网球伴随欢笑， 哦， 啊，一边打球一边就， 嗯， 一边聊啊，一边说呀，啊，然后笑声不断，啊，他是非常， 嗯， 啊，非常有自己的风格特点的一个，就是很多网球的爱好者啊，他的个性特点都非常鲜明， 嗯，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网球可以覆盖各个年龄层， 嗯， 啊，由此能看来网球的运动的发展，而且网球还有一点。其他的运动它的参与阶段非常清晰，而网球呢，它是可以从群体来讲覆盖面会广， 嗯， 从个体来讲跟随时间会长啊，很多人是十几岁打，一直打到70-80啊， 对， 你试想一项运动你怎么能够，要是其他的运动我们不去比较，但是其他的运动很难做到啊，你跟随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还有刚才你说的区域，其实我就真的有这深刻的感触，就是我们经历了夏奥会，北京了迎来了冬奥会，双冠之城，那么我们这个北京五环以里的这些区域啊，我觉得这个区域冬奥之后会形成新的北京的体育聚集区啊，这个鸟巢水立方这已经很热了，现在已经延展到我们的北区了，我们的大道速滑馆，再加上我们的网球啊，这个区域我说为什么会热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冰丝带是我们冬奥会唯一建成的这个冰上 的新建场馆， 新建也是地标型场馆。 嗯。 然后我们这个区域呢，也利用2年不能办赛的期间，我们也是在做整体的。建筑啊，包括我们的科技的提升，这个园区的提升也是要大幅调整的，那这两个的变化带来了这个区域，就是未来非赛期也会形成，冰雪一定会，冰上项目一年四季都能做， 雪上项目是受季节影响的，所以冰上项目一定会热。网球呢也是一年四季，我们有中网，我们有这么多好的内容的植入，我们的子品牌的打造，所以这个区域未来热度会非常高的，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从运动属性而言，人家有说这个冰雪项目是白色鸦片，运动里的白色鸦片啊，网球是运动里的绿色鸦片啊，啊，这个区域就必然会吸引北京乃至于全国的大量的体育迷驻足在这个区域里的啊。但是鸦片这词不太好听、啊、 这么说就是表示上瘾吗？表示专注吗、 哎、重点就是这个区域一定会让你上瘾的、 嗯、 对 啊，我们不上瘾以后让大家都到这儿还得上头 对， 还到这儿就啊激情澎湃不想离去 是。那中网每年原来是这个十一期间会有嘉年华的活动，今年咱们办这个展大概是怎么向大家开放的一个程度？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呢是会邀请制啊、 哦、 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到球场来打球的啊就可以啊观展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会限定人群预约啊，还有定向邀请啊，有范围的去组织啊、 嗯、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状态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们也担心要完全开放的话啊，因为现在网球迷越来越多，喜欢网球的啊，这个泛网球人群也很多啊，我相信对这个展都是很有期待也是很有热情的，但是在人群上呢我们还是相对控制，但是这些资料我们会留存，我们会，这是第一次展啊，未来我们会把这些资料长期留存下来啊，不管是在我们的其他的活动和在我们的未来的中网赛期，包括未来我们想打造的我们的网球的文化传播园地啊乃至于我们真的未来建成了我们的中网博物馆，这些内容都会啊植入其中的，这都是我们初期的积累。 嗯，这两年我们没有比赛，在这个硬件上加速的升级，明年这个比赛可以回来吗？ 明年的比赛我的判断恢复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因为现在的不管是国内的管控的这种稳定啊，还是全球的这种这个对疫情的这种应对啊包括国际赛事啊对应对疫情下的这种办赛的这个解决方案也是越来越成熟了。其实今年呢我们也做了足够的准备啊，但是由于今年呢还是有一些包括国内的很多赛事都做了相关的准备啊，不过由于今年我们有很多国家型的大型活动，包括我们的我认为国家的管控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在这个大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方略之下啊，作为我们的这些赛事呢就是符合规定，同时呢做好随时复赛的准备啊我们有信心啊，这个只要是允许复赛啊，我们的保障我们的组织都是毫无问题。 在和中网公司执行董事赛事总监张军慧有了这番交谈之后，我又一次来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举办地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那块我自己最熟悉的区域，就是新闻媒体中心。而为了迎接赛时更全新的体验，在休赛期当中，中网的新闻中心也做了全新的升级。跟随着新闻中心的负责人程文，我也又一次来到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怎么这屋变成像电影院一样？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新闻中心，你看它这个以前的是一个这个我们都是做的这种就是背景板、 嗯、 现在呢它是一个这个LED 屏幕，然后到赛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调各种各样的这个视觉，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效果，而且这我们这边除了办这个就是新闻发布会，然后以后可以接一些小的活动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就是交流会分享会啊， 首映式都可以 小型的首映式是，对 对， 包括其实一些这种这个球员活动都可以来进行、 嗯、 而且主要它比较方便的是 LED 屏幕的话它可以随便这个更换素材，可以这个很方便的去做这个相关的这 这个转场、 哦、 对吧，你比如说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新闻发布厅，那可能就是 WTATP 他们这种 logo 啊，或者什么我们赛事这种 logo、 嗯、 那比如说一个赞助商的活动，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屏幕变成这个赞助商的这个主视觉、 嗯、 它整个这个功能厅的话，它就是其实就是可以随时的这个切换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 很方便。 对，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音响啊、 哦、 什么这个灯光啊，但我们灯光还没完全建好、 嗯、 到时的话这个会有一个这个就是 肯定比现在亮、嗯、 对，面层啊都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面灯啊，而且到时这个屏幕这边呢会有一个那个跑马灯 哦， 嗯，它会如果就是以后的话，比如说那种就是翻译啊，或者说那种就是 就在两侧还是上面，上面一个像是可以滚屏似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一条横条是吧？ 对，是嗯， 而且两边这个墙就是也是有收声的，这种 对，现在都已经变成了那个就是做了那种就是收音的那种。就是这种相关的这个处理， 嗯， 然后达到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那种就是混响，就是其实声音就是比较均匀，就比以前要那个均匀一些， 嗯， 而且我们这些新闻中心的一些就是音效系统呀，都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更新换代，然后以后的话，这个就是声音会更悦耳。 对，地面我们踩起来也是这个铺上塑料布，也是重新做的地面哈。 嗯，对， 就整体的这个感觉真的好像一个 IMAX 的电影院。 那以后可以做电影的首映礼。其实确实我们当时还说，哎，有时间来这边来去看个电影什么的，因为它这个是、 哦、 因为现在我们是和那个利亚德来去合作做这些就是相关的这个屏幕，它其实有很多这个屏幕都是做过这个就是今年百年的那些就是相关的活动 哦、 P4 的那个 LED 屏、 哦，就是那个建党百年那个庆祝仪式的时候用的、 嗯、 哦，明白。 然后你看这块的话，其实就是到时候像在这块我们会建一个就是那个直播和影音的那个系统，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会自己做一些这种就是几个机位的这个摄像机、 哦、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活动的这种，以后我们再做一些，现在其实很多做那种线上的发布会，线上的那种活动，我们都可以就是通过这个直播系统，然后和这个平台做一个这个相关的链接，在这个大屏幕就可以和很多人来去做这种相关的这个互动啊，开一个这个线上会议啊什么，其实都很方便。 嗯， 包括以后就是现在其实这是一个短视频的这个时代嘛，我们会通过这里边这个系统收集到很多这个素材，用于到我们后面的这个就是新闻的这个宣传和传播。嗯 嗯，对，就你们自己要架设机位了、 嗯、 是吧？ 对，我们自己要架设机位了、 哦、 嗯，包括你看我们其实后来给你们那个广播媒体专门做了一个小屋 啊、哦、后面那些小 因为我们当时想的是，其实广播媒体的话或者是你们这些媒体，它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这种就是 环境。我以前在中网出连线都跑出去到那个场馆边上下面的过道 对 什么去连线， 这样的话 去录音， 就是其实这块后面的话它也会做一些这种那个隔音的处理啊或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包括我当时应该上他们有这边会有一些这种接口啊或什么这种东西，反正这里边的话至少来对你们来说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独立的这一个环境。 对对 对、 嗯、 确实就是我们想着有一些广播媒体可以到这边来。 一二三四五还是六个？ 可能不是所有都给你们，但是就是有两个可能，就是比如说大家有一些这种接待啊，或者说有一些 小会议室吗？ 对，小的会议室要、 哦、 要做一些闲聊啊或什么的东西都可以来这边。 嗯， 然后你像到时候是这样的话，像我们这个场地这块会有一个、 地面都重新铺的哈。 对，地面都重新铺的、 哦、 然后在这一块它现在还没有弄好，它会是一个就是一个六面屏，就是一个六个就是六个这样的电视组成的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大屏、 哦、 还有就是以前我们要看比赛的话可能都要这个换台或什么的， 嗯嗯， 现在的话就如果你在这个区域就能看到就是六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号、 哦、 对记者来说你要去看一些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多角度关注哈。 对、 嗯、 去多角度的去关注这些这个赛场的实时这个动态、 哦、 包括其实它这个而且现在这块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可移动的。 哪个 是 可移？ 它是你看它这是一个板儿，它是一个板儿，它这个如果就是你要是比如说这个觉得空间特别大的话， 嗯， 你可以把这个板儿就是 一到这边，你看这是滑轨。 哦，我明白了， 就 变成两个空间， 对， 分割开。 对，它就完全割成了这个两个空间。嗯。 哦。 而且你看它，确实这个主色调也比以前那个要显得更符合中网的那个宣传的中网，我们主要是那红色和蓝色嘛。 哦。 嗯。 对呀，等于门口入口还是这个位置吗？还是这个从新闻发布厅这么过来？还是从这个门？ 这两个门其实还是跟以前门的结构是没有变化的。 那个门是不开的还是？ 嗯，对，有一个门应该还是不开的。 还是不开的。 嗯，对。 从这个方向。 嗯， 在今年的七月，2021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确认取消举办。男子和女子职业网球巡回赛组织者 ATP 和 WTA 也是先后发布声明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中国和日本的相关旅行限制，中国大陆地区和日本举行的多项男女职业网球赛事都被取消。深圳 WTA 年终总决赛和上海 ATP 大师赛之后也宣布取消。而 WTA 方面也表示期待2022年赛季各项赛事的回归。同时，男子职业网球协会 ATP 方面也表示，从全球防疫和全人类的健康角度来看，这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在此也要感谢球迷、赞助商、合作伙伴以及媒体一直以来对赛事的关注和支持，也将着眼于新赛季的筹备工作，相信2022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会更加值得期待。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祝各位假期愉快，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明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十一黄金周期间继续如约而至。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蒯越说刘表所乘之马叫狄卢，这个马方主人，谁骑他谁倒霉，说不定还需把命搭上。刘表吓了一跳，心说嗨，这是怎么说的，玄德怎么把这么一匹马给我了。又一想，这不能怪玄德，是我跟人家要的。那我把这马还回去也就算了呗。哦，好了，我知道了。蒯越拱了拱手走了。第二天，刘表摆宴给玄德庆功，在酒席宴前，刘表就跟玄德说呀：“说是我呀，你看这荆襄九郡地方不小吧？”我这儿不太平，一个是啊，这个边境上总出事儿，再说呢，张鲁和孙权对我的威胁都挺大，我看他们呀都有取我荆襄之心呢。玄德一听，那不要紧，哥哥您不必挂怀，可以叫我三弟张飞去巡境，他要带一哨人马在哪儿走这么一圈啊，什么烂子也都平定了，可以让我二弟云长守住固子城，是以拒张鲁啊，就把张鲁给挡住了，让我四弟子龙据三江，能可以挡住孙权，这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哎呦，刘表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对了，贤弟呀，我想起个事情来，我不是要了你一匹马吗？哥哥，我骑这个马呢，也只是骑马闲游。贤弟你就不懂了，你骑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好马好比大将双足，这么一匹马你怎么能离得了呢？哥哥，我不想要了，这马你再牵回去得了。刘备也没介意啊，啊，哥哥您要是不骑，我就骑着。一样好，这酒喝得挺高兴，回来呀，刘表就把这事儿跟他夫人蔡氏说了。蔡氏一听吓了一跳，哎呦，我说荆州啊，荆州是谁呀？ 对刘表那就是个尊称，你怎么能这么答应他呀？这刘备要干什么呀？啊？刘表一听他干什么呀？他这不是一番好意吗？他派出几员将，你看，有巡边境的，有拒张鲁，有挡三江的，这很好。哎呀，好什么呢？他把他手下的大将就这么轻易派出去？要把这些人往四外这么一安插，你这所有的人马和要鲁、严侯、水汉两道不是都归人家管了吗？刘备再在你的身边荆州一卧底，里应外合，他这是要取你的荆州啊。这位蔡夫人怎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姐弟都通气儿了，他兄弟蔡瑁常在他的耳边嘀咕这些事儿。自打刘备来到荆州那天起，蔡瑁啊就想把刘备给杀了。他总跟他姐姐蔡夫人商量，说您呢得跟我姐夫说一声，不能要这刘备。这人呢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谁也教不下他。要不把他早日除掉，早早晚晚咱们这荆州啊就能丢到他的手里。蔡夫人一听这害怕了，她曾经跟刘表说过两次，刘表也没介意。刘表待刘备啊还挺好，今儿个这一提呀，刘表就犯了合计了。那我该如何呢？你要是不把他杀了啊，你也得把他由荆州这儿弄出去，你别让他那些大将又什么拒三江巡边境了，给他找个地方得了。嗨，你女流之家晓得什么呀？不要多说了。刘表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第二天呢，他就把玄德请来了。哎，贤弟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大哥您说吧。我想你在荆州我身边这儿住着，你也不得练武啊。可不是吗？这么着行不行啊？我这儿襄阳有一个属县叫新野，这个县城不大，可是那地方钱粮很充足，百姓啊也都挺安分的。你是不是带着你的云长、张飞、贺子龙到那儿去驻扎驻扎，练练人马呀？玄德一听高兴坏了，他巴不得这样。为什么呢？自己总住在荆州这会儿，你天天出去操演人马去，就是刘表不说什么，别人还不生疑呀。现在一听说刘景升给他找个地方可以操演人马，安排这么一座新野县，再小的县城他也愿意去。多谢兄长的挂怀，我是即日登城。嗨，不用走得太急，你再住几天也好吗？我还是早一点